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41集，这是黑塔给予唐木的额外奖励。虽然他们都不明白黑塔为什么要给这么一个奇葩的奖励，但既然给了，肯定有特别的用处。只是亲一口而已，又不是做不该做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唐木的表情却有些古怪。马赛克抹了抹嘴，不耐烦地说， 唐木你干什么呢？快过来让我亲你啊。唐木。 刘万生和林倩奇怪地看着唐木，白若瑶睁大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在马赛克说了那句话后，一道低沉的男声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 是我听错了吗？唐默，有一个女人说要亲你。 顿了顿，似乎是觉得自己这样说话有些不妥，傅文铎声音平静地说， 这是什么黑塔游戏吗？ 这是黑塔奖励。 黑塔会给这种奖励吗？ 让一个女人去亲玩家？唐默也觉得黑塔不会给这种奖励好吗？马赛克的鄙视就已经很诡异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马赛克之吻。被小女孩亲一口其实也不算什么，马赛克还小，谁都不会想歪。偏偏他现在和傅文铎还在通话，傅文铎这么一说，连唐默都觉得哪里不对了。怎么闹得他好像占人家黑塔 boss 的便宜似的。哎，等等，马赛克不是女人，只是个小女孩。唐默赶紧解释，她其实年龄很小。 唐唐，你不会是初吻吧？ 话语被人打断，唐默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白若瑶，马赛克也一愣。 啊，初吻？ 说着小女孩看向唐默的嘴唇，明明谁都看不到她的表情，可是唐默莫名觉得这个小女孩正在用鄙视的眼神看着自己。果不其然，下一刻马赛克吐槽道， 你都多大了还有初吻？连我都没有初吻了好吗？唐默，你该不会至今还是个老处男吧？ 老处男唐默无言以对，火鸡蛋另一头的老处男傅文铎也无言以对。白若瑶眼睛一亮， 哇，唐唐，你不会真的是初吻吧？ 从小到大连爸妈都没怎么亲过自己的唐默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保持淡定，脸色不变。 不是。 玻璃山的山脚，傅文铎脚步一顿，然而下一秒白若瑶嬉皮笑脸的声音响起， 看看你现在的表情，你这话连林倩都不会信吧？原来真的是初吻哦。 莫名躺枪的林倩，神他妈的，初吻又怎么了？只是被小姑娘亲一下，那又怎么了？白若瑶摇头晃脑道， 那不能让这个小朋友占你便宜了。这个小朋友都没初吻了，我们唐唐还是个黄花大处男，得先给你解决一下。啊，唐唐，你看林倩怎么样？ 突然被点名了的林倩呆在原地。 啊，我？ 白若瑶摇摇头。 不行，她有男朋友了，肯定不是初吻。 林倩语气古怪。 你怎么知道我有男朋友？ 你当我瞎吗？ 唐默看了眼林倩中指上戴着的订婚戒指，没有吭声。 林倩不行的话，刘万胜，咦，他好丑啊，还戴这种丑兮兮的黄框眼镜，正常人都戴黑框眼镜，要不是他这么丑兮兮的戴奇葩的眼镜，我怎么可能被你唐唐框到，被你发现我看到他的死气呢？不能亲他，那肯定不行。林倩不行，刘万胜也不行。 声音顿住，白若瑶故作惊讶地眨眨眼。 哎，唐唐， 你居然想亲我？ 唐默再也忍不住，我亲你妹。话音落下，唐默不再啰嗦，他大步走到马赛克面前，一把将这个小女孩抱了起来。 哎，你想做什么？唐默，你别乱来啊。 唐默毫不犹豫地侧开脸，将自己的右半边脸颊对准马赛克的嘴巴，直直地贴了上去。马赛克吓得直说， 等等，我还没把马赛克解开。 可是唐默的动作太快，马赛克刚刚把嘴巴附近的马赛克解除，唐默的脸就贴了上去。一道响亮的吧唧声，马赛克蹭了一下，小声道， 哎，还挺滑的。 说着又吧唧地亲了一口。被小女孩占便宜的唐默无言以对，把马赛克放回地上，唐默淡定地走回原地，与马赛克保持3米距离。这一切发生得十分突然，连白若瑶都怔怔地看着唐默主动凑上去被马赛克亲。过了半晌，他失望地说， 啊，不是亲嘴啊。 又过了片刻，他嘻嘻笑道， 唐唐，你是想留着初吻和我亲亲吗？我可不喜欢男人哦，不过为了你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被你亲。 你给我闭嘴。唐默右手一甩，一把小刀化为黑影飞了出去，白若瑶扭过身体躲开这一击。火鸡蛋的另一边，傅小弟停下脚步，茫然地扭头看向自家大哥。 大哥。 傅小弟整个人一震，随行的中年男人也吓了一大跳。傅文铎淡淡地收回手，语气平静，走吧。傅小弟目瞪口呆地看着玻璃山上出现一个手臂深度的大洞，他吞了口口水，过了半天才追上去。蛛网般的裂纹在玻璃做的高山山壁上显现出来，三个玩家继续向前前进。马赛克的神奇火柴、马赛克之吻全部到手，唐默用力地擦了擦自己的脸颊，问道，你的吻有什么效果？小姑娘歪着头， 我也不知道。 这是唐默也没想到的答案。你也不知道？ 黑塔要我亲你，我就亲你嘛，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效果？上次我给你我的笔试，也只是我想给你，谁知道这次就害你变成优先级最低的人了。哦，不对，这不是在害你，我明明是在帮你。 马赛克其实并不知道，他的笔试不止帮了唐默这一次。半年前唐默进入大鼹鼠副本，大鼹鼠嗅到了他身上属于马赛克的笔试的味道，这才没有直接动手杀他。马赛克之吻的效果目前还没有出现，但黑塔既然设定了这个奖励，就肯定有它的作用。马赛克抱着大火柴，一个抬头看到钟楼上的时间，他焦急地说， 不好，快到时间了，我得去大草原了，草原上的大家肯定都很想我了，我得去放放火和大家联络感情。 好像想起了什么，吸溜了一下口水，马赛克露出贪婪的目光，撒腿就跑。 小袋鼠肯定特别特别想我，我知道的。 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抱着与她身体非常不符的巨型火柴，蹦蹦跳跳地跑向北大校门，接着消失在门口。黑塔 BOSS 离开，副本彻底结束。然而林倩伸出手，脸色大变。 怎么回事？我们还是出不去。 唐默也伸出手，发现四人还是被困在无形的墙壁里，他心中顿感不妙，还没开口，只听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我回来了。马赛克，你这个该死的不爱念书的小女孩，有没有好好你？ 声音戛然而止，硕大的狼人站在校园门口，震惊地看着空荡荡的院子。下一秒，狼人粗暴的怒吼声响起。 那个该死的小女孩呢？ 他头一扭，瞪着唐默。 是你？ 说着，他后腿蹬地，直接冲了上来。唐默立即打开小阳伞，挡住狼人锋利的爪子。众人还以为狼人又要按照优先级顺序依次攻击他们，谁料唐默挡开这一击后，狼人再扭头冲向离他最近的刘万胜。 是你？ 放走那个该死的小女孩。 刘万胜狼狈地躲开这一击，手臂被割出三道血淋淋的口子。林倩被狼人追逐着，她痛苦地惨叫一声，后背被狼人剜下一块肉。 唐默，你说过狼人不会杀我们，他不会杀我们。 狼人最后攻击的是白若瑶。 我以为你是个好老师，我错了，你这个愚蠢的人类，你放走了他。 白若瑶就地翻滚，躲开狼人的连续三爪攻击。他甩出蝴蝶刀，手腕一动，射向狼人的脖子。狼人挥舞狼牙棒，将他的蝴蝶刀拍开砸进地上。愤怒的狼人咆哮道， 我要吃了你们。 四个玩家与一个狼人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北大校园里开启了一场追逐赛。眼看刘万生和林谦已经快撑不住，狼人举起狼牙棒即将砸在林谦的头上。忽然一道惊恐的声音从校园外响起， 不好了不好了，狼小姐，你家马赛克又去精灵大草原放火了。 狼人的动作突然停住，他脸色忽青忽白，下一刻他怒吼道， 那个该死的小女孩。 说着他转身就跑。 我一定要杀了他，这次我一定要杀了他。 一边快速地跑出北大校园，四人还心有余悸地坐在地上，警惕地盯着大门，防止狼人再回来。过了半分钟，大火将校园烧得破碎，狼人没再回来。唐默低声说， 原来是这样，所以玩家才没有被狼人吃掉。 四人再爬起来，发现困着他们的无形墙壁骤然消失，他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刘万胜和林倩心中涌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对白若瑶他们避而远之，对唐默他们也心情复杂，没有什么感激，毕竟唐默是这场游戏的唯一获利者。他们能接受自己输给对方的事实，可是接受是一回事，对唐默他们也有深深的嫉妒和不平。刘万胜先说，那我就先走了。林倩也说， 我也走了。 话音落下，两人快速离开，一方面是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以免狼人回来再生事端，另一方面是想避开白若瑶，避开唐默。游戏结束，无论是唐默还是白若瑶都和他们不再是队友敌人，他们只是强大的玩家，谁也不知道唐默白若瑶会不会杀了他们，夺走他们的道具。一时间，硕大的校园里只剩下唐默和白若瑶两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